再转，呼呼吹起的感觉是这么空。那次打风，我在你家一起看笑话卡通，谁料你偷偷轻轻的亲我，共我相拥，沉迷热吻中一刻的放松，心转动再想起也面红，热恋里也许一切意料中，仍然期望着莫将爱作玩弄，然而情像风一吹过，最真的爱也落空，风波过后的心只有裂缝。人在说应该只倾出假意，但我不懂，每次痛哭每段笑声都刻进我的心中，然后我方知不测的恋爱是这么空，来时则似风一刻不放松，卷走后便再不可追踪，热恋里也许一切意料中，仍然期望着莫将爱作玩弄，然而情像风一吹过，最真的爱也落空，风波过后的心只有裂缝，为何情像风一吹过，最真的爱也落空，风波过后的心